朝鲜劳动党出版社先前推出了鼓舞全国军民分起投入三尺渊菌建设工程的宣传画，将革命圣地三尺渊菌建设成为全国样板菌、标准菌和及时生产和保障三尺渊菌建设工程所需的材料和设备。